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请您继续收听话剧《请君入瓮》。 他确实是拉皮条的，而且历史悠久，从他吃奶的时候起就拉皮条，是吧？ 替我向监狱问好，监后啊，你就像个好管家一样的蹲到那儿，别出来了。 老爷，我求您了，求您给我打个保。 不行，绝对不行，现在不实行打保了。不过我可以为你祈祷，把你锁得严严实实的。你要是不老实，说明你精力充沛，再给你加上一副料。再见吧，老实的庞飞。 哎，神父，上天保佑你啊。 没事，也保佑你。 哎，庞飞， 哎， 你那个女主人怎么样了？还拉皮条吗？ 什么？ 庞飞终究被锁进了牢房，谁也不会怜悯这个干下流勾当的家伙。 外头有什么消息没有？ 去吧，搁窝里头蹲着是吧？ 神父，你知道点公爵的消息吗？ 我没听说，你能够告诉我一点什么吗？ 有人说他在俄罗斯皇帝那儿，有人说他在罗马，可你说他在哪儿呢？ 我说不上来，不过不管他在哪儿，我愿他事事如意。 他呀，他丢下了国家大事，他不管，跟叫花子抢生意去，他发了疯了，他就。他不在这个期间，这个 Angela 当公爵当得来劲儿，弄得犯法的人都无路好走了。 那他干得好啊！ 啊，他要是肯对男欢女爱这类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喽，他勒得太紧了，神父。 这种坏风气太普遍，要纠正就必须严厉。 对，嘿，说老实话，犯这种罪的大有其人，到处都是。想把这路事儿连根拔掉，办不到，神父。除非他连吃喝都禁止了。人家说这个 Angela， 他不是由男人和女人按照自古以来的办法生下来的。 那他是怎么生出来的？ 人家说他是美人鱼下的。还有人说他是由两条风干了的大鳕鱼干生下来的。 那是先生，你这是开玩笑了，信口开河了。 这怨我们这个，他未免太狠心了吧？人家风流风流就要人家的命啊！要是咱们的公爵在这儿，可能这样吗？你就是弄出100个私生子来，也不会处死你。公爵能自己掏钱养活1000个，你信不信？咱们的公爵能发善心，那因为他自己也逢场作戏。对烟花柳巷这路事儿他懂。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公爵在女人方面有什么不检点，他的兴趣不在这方面。 喂，神父，你上了他当了。 不可能。 谁？公爵不可能。我告诉你吧，他连50岁女叫花子都不放过，照样往人家那家伙里头扔钱。 他这在这方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嗜好。我了解他，我们俩有感情。 你要真了解他，你就会对他更有感情。你要真对他有感情，你就会更好的了解他。 对他我心里清楚。 我不敢相信你的话，说明你对他不清楚。不过有朝一日公爵回来，这是大家都盼望。我希望你跟他面对面把话说清楚。你如果说的是实话，你就该有勇气坚持。我要找你的。你的大名 啊？我的名字吗？卢丘，公爵熟悉我。 我要是把你的情况告诉给他，他会对你更熟悉。 我才不怕你呢。 是，你是以为公爵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者是你认为我这个对手不在你的话下？不过我也拿你没办法，到时候你会把这些话都赖掉。 我要是赖，我不得好死。你太小看人了，神父。那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个。你知道不知道那个 Claudio 明天会不会处死？ 他为什么要处死啊，先生？ 为什么？因为他不老实呗，寻花问柳啊。我真希望咱们刚才说那个公爵他早点回来了。这个断子绝孙的摄政，按照他这套禁令，全维也纳非绝了种不可。他们家房檐底下连麻雀都不许搭窝，怕他们下小麻雀。要是公爵在这儿，这种暗地里发生的事情早就暗地里解决了，不会抖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他早该回来了。你想想这 Claudio， 那就这么点荒唐事儿，就判了死刑了。神父，为我祈祷吧。 咱们的公爵呀、 我再说一遍，七情六欲他样样俱全，他就是过了那岁数了。我还告诉你，他跟女叫花子亲嘴的时候都不管人嘴里有没有大蒜味，你就说我说的。再见吧。 人间的任何权力和威望也逃不过议论中伤，最纯洁的美德也难免背后的攻击。世上哪有一个君王能够堵住每一个人的嘴免于诽谤？ 又有人被游街示众，现在押进来的是那个开妓院的老鸨。老臣埃斯卡鲁斯也是在执行安吉洛的命令。 好心的大人，您可怜可怜我吧，大伙儿都说您的心善的。好心的大人， 接二连三的警告你还是屡教屡犯呢、再大的善心遇见你也会破口大骂变成暴君呢、 他开了11年的窑子从没停过回答人的话。 好心的大人，这都是那个该死的卢奇奥对我的诬告啊。还是在公爵当政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叫做凯特·切皮当的姑娘闹大了肚子，还答应跟她结婚。到今年5月，这孩子就1岁0.3个月了。是我把孩子拉扯大的，他恩将仇报，还说我的坏话呀。 这个家伙可不是个好家伙，去把他传来见我，把这个女人送到监狱里去。 大人，大人，大人， 走。玉官，我的同事 Angelo 不肯改变他的判决， Claudio 明天必须处死，你去给他找个神父来，让他在灵魂上做好准备。我的同事要是有一点点恻隐之心， Claudio 也不会落到现在的下场嘛。 回答人的话，这位神父曾经陪着他开导他，安心等待一死。 晚安呢，好神父。 上天赐给你幸福和善心。 埃斯卡鲁斯打量了一下神父，仿佛在哪儿见过面。 哪儿来的？ 我不是此地人，我是偶然的机缘在贵处耽搁，我是神圣修道院当中的一名修道士。最近我从罗马教廷来此，为教皇办理一件特殊的事务。 国外有什么消息吧？ 也没有什么，只有一条， 说实话的吃亏，讲义气的倒霉。你要是知道了这个谜，你就能够了解了全部的人情世故。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消息，但是却每天都在发生。大人，请问您当初的公爵是个什么样的人？ 哦，那勾心斗角的事他置身事外，宁愿下功夫反躬自省啊。 那他的爱好呢？ 他是喜欢看到别人高兴啊，专门讨他喜欢的人未必使他高兴啊。他是一个清心寡欲高尚的人啊，我们何必去议论他呢？让他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吧，愿上帝保佑他事事如意。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Claudio 的心情怎么样啊？听说你去看望过他。 他表示法官对他毫无不公正之处，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次判决，只是出于软弱也为自己找了一些能免一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已经不厌其烦地点破了他这些妄想，他现在已经安心等死了。 你已经为上天尽到了责任，也为这个犯人完成了你神圣的义务。我也在我的可能范围内尽了力，但是跟我一道审理这个案件的大人真是严厉以及呀，叫我不得不说他真不愧是法律的化身。 如果他自己能够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样严格的戒律去生活，那当然十分得体。如果他一旦失足，那现在的判决就包括他自己。 我去看看这个犯人，再见吧。 好，祝你安宁。欺天执法，责任重，无私才能无情，时刻必须谨言慎行，切不可轻举妄动，对人对己要秉公，以己度人，权衡轻重。可耻之徒自身行恶，他人同罪却处极刑，无耻之尤 Angelo。 对人凶狠，对己宽容，外貌有如天使，内心丑恶狰狞，恶人常靠伪装行，得以欺世盗名。蜘蛛结网巧经营，多少猎物丧生。不用智谋，邪恶不去，我何妨将计就计。 Angelo 旧欢早一弃，今夜偏床头相遇，以假对假，做法自毙，旧日姻缘重续。 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公爵不禁大笑起来。经过巧妙安排之后，公爵来到圣路加教堂附近。小河环绕着的田庄就是玛丽安娜的住所。在苍茫的暮色里，这位被安吉洛遗弃的少女正拨弄琴弦，以抒发她郁闷的情怀。小河边上，一个儿童在钓鱼，还不停地哼着歌。 心中愤愤的怨气，请您原谅神父，我本不希望您看到我靠音乐抒发情怀，请您相信我唯一的借口是他不能给我欢乐，只是愁上加愁。 这是好事。请你告诉我，今天有没有人到这里来找我？因为我同人家约定， 就在这个时间在这里见面。 没有人问起过您，我一直在这里。 我相信你的话了。啊，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不过我还希望你再等待一会儿。过一会儿我可能找你，为的是一件与你有利的事。 我永远感谢您。 玛丽安娜说完走去。这时候伊萨贝拉按照约定来会见神父，他手里拿着两把钥匙。 那位善心的摄政有什么消息？ 他有一座花园，四周砖墙围绕，花园西部紧靠葡萄园，葡萄园出入有一扇木门，用这把大钥匙可以打开。葡萄园通向花园另有小门，这就是开小门的钥匙。我已经答应就在那儿今天夜半和他见面。 靠你自己找得到路吗？ 我已经牢牢地记在心上。他压低了声音，鬼鬼祟祟地带我在那条路上来回走了两遍。 你们有没有商定他还需要记住一些什么特殊的标志？ 没有，只是见面必须在黑暗中。我向他说明我只能稍留片刻，我告诉他有个仆人陪伴着我等我回去，仆人以为我是为弟弟来的。 安排得很好，但是这件事我还没有向玛丽安娜透露。玛丽安娜，请你出来，我请你认识一下这位姑娘，她可能对你有帮助。 我确实希望如此。 女儿，你相信不相信我对你满怀好意？ 好神父，我确信如此，事实也是这样。 那就握住这位同伴的手，他有要事和你相商，我可以等着你，不过要快，夜雾已经开始降临。 请这边来谈好吗？ 伊萨贝拉挽着玛丽安娜的手臂走进小树林中，商谈着今夜的事情。 商量好了吗？ 神父，如果您认为此事可行，他就愿意承担。 我不但同意，是我请求他这样做。 分手的时候不必多说，只要轻轻一句，不要忘记我的弟弟，不必担心。 我的女儿，你也不必担心，按照原约他本来是你的丈夫。使你们结合并不是罪过，因为你原来合法的身份完全抵消了欺骗的罪名。来吧，既然要收获，现在就要播种。 大事商定，就该立刻行动。公爵还要赶回监狱，对那位善心的狱官做一番周密的安顿。监狱里晚钟已经敲过，夜深了，再过几个小时克劳迪奥就要押赴刑场。狱官叫来了克劳迪奥。 看，这是行刑令，克劳迪奥，现在正好夜半，明晨八时你就要进入永生。半老带怎么还不来啊？ 他就像经过长途跋涉的旅客，劳累过度而深深入睡，叫都叫不醒。 真是没有办法。好吧，去吧，去做好准备。听什么声音？上天叫你的灵魂安息。等一等，我希望是位善良的 Claudio 送来了赦免令和缓刑。欢迎神父。 但愿黑夜最吉祥的鬼魂保佑你，我的好狱官。 刚刚有人来过吗？ 没有，晚钟打过之后没人来过。 伊萨贝拉也没来？ 也没有。 就回来人了，等不了多久。 有克劳迪奥的好消息吗？ 很有希望。 摄政太严厉了。 不，你不能够这么说。如果他惩罚别人，自己也犯有同样的罪，那才叫做暴虐。就目前而言，还要说他公正。 狱官走去开门。 现在他们来了，这是个善良的狱官，久经风霜的牢头还能保持住对人的同情，也就算难能可贵。来者急如星火，简直要把这狱门敲破。 是安吉洛派来了送公文的人。 还没有接到收回成命的公文？ 没有，神，没有。 天亮已经不远，或许以前会有好消息。 也许您知道内情，可是我不相信会收回成命，这样的事情无前例可循。何况安吉拉大人作为法官，早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示过绝不宽容。这是摄政大人派来人， 这就是收回成命的赦免。 大人派我送了这封信， 他要我传了他的命令，要你找信中的内容、时间、地点，条条照办，不得有误。祝你早安吧，天已经快亮了。 一定遵命。 靠罪恶换来了收回成命，只因为执法者深陷其中，当权者一旦成为罪犯，惩罚刑律就烟消云散。法官大发善心，慈悲无边，原来是与犯人同病相怜。 李官，有什么好消息？ 不出我所料，安吉拉大人大概觉得我有失职守，需要采用这种不寻常的方式督促一下。真奇怪，他从来没这样做过。 我你读给我听。 不论你听到什么相反的意见， Claudio 必须明晨4:00处死，把他答应则在下午处决，明晨5:00将 Claudio 的人头送至我处，以防万一。须知此事关系重大，不欠赏不便详尽透露，则称你执行上述命令，万物等闲视之，玩忽职守，以身试法。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下午要处决的巴纳奈是个什么人？ 是在本地长大的波西米亚人，关了9年监狱的一个囚犯。哎呀，这个人呢，他根本不怕死，对于死亡就像喝醉了酒大睡一场没什么两样，对于过去现在将来毫不在乎，无所谓，不关心，对生死麻木不仁，真是个罪孽深重的人。 那应该开导他， 他连听都不听啊。不但如此，在监狱里自由自在，给了机会逃跑他都不跑，一天喝醉了好几回，一醉就是好几天，好几次把他叫醒，假装带他去叩头，还给他看了假的处决书，他是毫不在乎。 等一下，我还要传到他。李官，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如果我看错了，那是我多年的阅历欺骗了我，但是现在我还愿意大胆冒险的跟你说出我的真意。你接到命令要处死的这个 Claudio 绝不比下命令的 Angelo 犯的法严重，我要叫你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只需要4天的期限，但是现在我希望你承担风险帮我一个忙。 怎么帮法，神父？ 刀下留人。 哎呀，这怎么成啊？时间已经规定，又有不得赦免的命令，还把人头送去给 Angel 查验，在这里边我要是有半点违抗，连我的脑袋也保不住。 我用我修道会的誓言保你安全，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事，今天早晨把巴纳大人处死，把他的人头给 Angelo 送去。 这两个人 Angelo 都见过，会认出来的。 死亡比什么都更会叫人变样，再说你还可以给他加加工，把他的头发胡子全都剃光，就说是死人临终悔罪的时候要求的，你知道这是些常有的事。 请原谅我好神父，这违背我的誓言。 你对谁的誓言？公爵的还是摄政的？ 也是对公爵的，也是对代理他职务的人。 那么倘若公爵同意你这么做，你是不是就觉得问心无愧了？ 哎呀，不过这怎么可能呢？ 不是我猜测，公爵确实会这样做。既然我的外表、诚恳、语言都不能打消你的顾虑，我要叫你进一步放心。你看，这是公爵的字迹和印记，我相信你对他的笔体很熟悉，对他的指环图章你也不会感到生疏。 我都认得。 这封信的内容是宣布公爵就要回来了。等一下你可以详细看看这封信的内容，你就会知道在2天之内公爵就会回到这里，而 Angelo 还不知道此事，因为就在今天他会接到一些内容离奇的信。 有的说公爵死了，有的说公爵修道出家了，唯独没有他要回来的消息。看，陈兴已经召唤牧羊人起房，不要为这些事情惊奇，总有一天水落石出，一切顺利。把刽子手找来，砍掉巴扎带的头吧，我马上去帮他祈祷，叫他安心登天。来吧，天差不多大亮了。 玉官接受了神父的授意，他们一起走了。玉官接受了神父的授意，他们一起走了。卸去了手铐的庞贝，现在做了刽子手阿布逊的助手。 我在这儿啊，就跟在我们那个窑子里头一样，到处是熟人。这简直跟干过头太太那个大院一样，不少啊，都是他那儿的熟客。这有40多位啊，当初啊，都是我们那儿的好主过，现在啊，也只能够伸出手来求上帝保佑吧。 哎，小子， 哎， 去，把巴纳大爷带来。 哎，巴纳大爷，大爷， 起来吧，该吊死您了，巴纳大爷，大爷。 起来，起来，巴纳大爷。 他妈的，你穷养了什么？你们谁在这儿吵啊？你们是些什么鸟？ 您的朋友筷子手，请您费心了，大爷，请您起来吧，我们好吊死您呢。 滚，你这个坏蛋，滚！我还是匠人啊。 去去去，叫行。 我求您了，大爷，您是醒醒吧，等完了事儿再睡啊。 你进去把他拉出来。 哎，他起来了，起来了！ 我听见他睡觉那稻草响了。 哎，小子， 哎， 斧头和断头架都准备好了吗？ 来，全准备好了。 哦，原来是你呀、啊！啊，不死你！你有什么消息， 大爷？我求您快点开始祈祷吧。您看这行刑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你这个坏蛋，你不知道我喝了一夜的酒吗？我今天不合适。 嘿，不是大爷，这才合适呢。喝了一夜的酒，天一亮就砍头。包您一天睡得香。 班纳大爷，你还觉得我们是在跟你开玩笑吧？你看为你祈祷的神父已经来了。 出于仁爱之心，也是听说您很快就要离开人世，我特地来开导您，安慰您，和您一同祈祷。 就是，我才不离开人世呢，我昨儿喝了一整夜的酒啊，总给点时间给我缓缓劲儿啊，要不然呢、啊、嘿，用棍子把我脑浆子打出来也不行。哎，我不同意今天死， 我 谁同意了？ 先生，你必须同意。我现在来就是为了叫你心情坦然地走上你的旅途。 我说是，今天就是不死，谁劝都没用。 先生，你听我说。 别说了，你要真的有话跟我说，到我的牢房里来吧，我今天不出来了。 真是个死活都不合适的人，铁石心肠。就你们两个把他拉到断头架上去。走走。 哎， 法拉丁又摇摇晃晃地走进了牢房。这时狱官来找神父。 神父，今天早晨在监狱里因为闹热病死了一名囚犯，是有名的海盗彼得拉古辛。他的年岁与克劳迪奥仿佛，头发的颜色也相同，要不要先放过这亡命徒，等着甘心情愿再要他一命，先用拉古辛的人头送给摄政，这样与克劳迪奥的相貌也更相近。 这真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良机，马上送去。 Angelo 规定的时间已经接近，还有把这个巴纳带 还有 Claudia 藏进秘密牢房。你尽管放心，在太阳东出西落两次之前，你的处境一定会转危为安。 好，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要当机立断。 狱官立刻去办。 我现在就要写信给 Angelo。 信就由狱官代转，信里要告诉他，我就要在我的家乡露面，而且出于不可抗拒的理由，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城。我命令他要在城外3英里圣泉那里迎接我，在那里我要以深思熟虑的步骤，有根有据的论证，揭发安吉鲁。 狱官提着海盗拉布辛的人头来到神父面前。 非常合适，不过你要早些回来，回来我还跟你有事细谈，但是这些事不能叫旁人知道。 我一定快去快回。 狱官接过神父的信走了。 伊莎贝拉的声音，他一定是来打听是否接到收回他兄弟赦免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他好消息，要叫他在完全丧失希望之后再得到令他振奋的喜信。 对不起。 早安，圣洁美丽的姑娘。 来自您的问候总是神圣的。摄政送来赦免我兄弟的命令了吗？ 摄政已经解脱了你兄弟的烦恼，他的头已经砍下送到安哲罗那里去了。 不会是这样。 不幸是这样。女儿，你要用沉默的忍耐表现你的明智。 我要去把他的眼睛抠出来。 他不会准许你和他见面。 可怜的克拉迪奥，可怜的伊莎贝拉，不公平的世界，罪该万死的安吉洛。 你这样对他无损，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平静下来吧，求上天做主。明天公爵就回来了，不要哭了，擦干眼泪。我们修道院的议员是他的忏悔神父告诉给我这个消息，他已经命令了 Ashclus Angelo， 他们也准备在城门外迎接他，当众交还给他赋予他们的权利。姑娘，我希望你让你的聪明才智按照我指出的方向发挥，你就一定能够把那个坏蛋置于死地，得到公爵的支持，报仇雪恨，而且保持你的荣誉。 我一定听从您的教导。 你把这封信给彼得神父送去，告诉他信里是要他今晚在玛丽亚娜家中和我见面，他会带着你们见到公爵，他也会带着你们当面尽情控诉 Angelo 的罪恶。至于我自己，由于神圣誓言的约束，我不便出面。去吧，带着这封信去吧，放宽心，不要流眼泪，按照我说的去做，一定不会误入歧途。我用我神圣修道士的名义向你保证。谁来了？ 保安。 神父，狱官在这里吗？ 我在这里。 美丽的伊莎贝拉，你怎么眼睛都哭红了呢？我心里难过呀。 伊莎贝拉，你宽心，我现在就是每天吃黑面包，我喝凉水，我不吃饱了，我因为我吃饱了，我可能控制不住我自己，犯克劳迪奥的错误，那我也要掉脑袋了。我听说那个公爵他明天就回来了。说实话，伊莎贝拉，我对你弟弟他有感情，要是那个疯疯癫癫鬼鬼祟祟的公爵他在这儿，你弟弟他不会死的。 伊莎贝拉万分悲痛，带着公爵的信去找彼得神父。 公爵实在不是个好人，幸亏他不像你说的那样。 神父，你没我了解他，你看不出来他是追求女人的好手。 好吧，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的，先生，再见。 别走，咱俩一块走。我还得跟你说点公爵的艳史。 你要是说的是真的，你已经说的够多了，你要是说的是编的，再多也没有用。 你不知道，有一回我让人家给带到公爵那儿去了，他们告我说我让一个姑娘怀孩子。 你干了没有？ 哎，干了。那还用说，真干了呗。不过当时我发誓赌咒，我否认，要不然他们非逼着我娶那个烂货不可。 啊，先生，你还很得意，你不是个老实人。 老板，我，哎，我陪你走完这条街。不爱听窑子里的事儿，咱说别的。你甩不掉我神婆，我属马鳖的，盯住了你就跑不了。 当天晚上，安吉洛收到了公爵的来信，他已经六神无主，如痴如狂。 他这个每一封信都是互相矛盾的嘛， 而且前后不一致，杂乱无章。他的行为很有点像精神失常的样子。但愿上天不要让他丧失理智吧。而且为什么要我们在城门口接他，在那儿交出我们的权利呢？ 我想不透。 还有为什么要我们在他进城前一小时宣布谁有冤屈案件要在大街上递上状纸呢？ 这倒有他的道理啊。快刀斩乱麻，这一下子就可以把告状的人全都发落了。哎呀，今后我们就不怕别人暗算，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没有了力量。 好了好了，就照这样宣布吧。 是， 明天早上我到府上去。 是， 请通知迎接公爵的侍臣官吏。 谨遵大人之命。 晚安。 再见吧。 这件事叫我心神不安，对周围的事情麻木不仁，措手不及呀。一个处女被奸污，而干出这种事的居然是严惩这种行为的法官。幸亏他那娇嫩的羞耻之心使他不肯公开宣布自己受到的凌辱，不然的话他得怎么样的控诉我呀。不过理智使他不敢，因为我的权势使人不敢怀疑，一件丑闻还不足以败坏我，反而会使控诉的人陷入绝境。当初应该让他弟弟活下去，可是他年少气盛啊，一旦发现自己的生命是靠这样耻辱换来的，有朝一日他要报仇雪恨呐。当初还是应该让他活下去。哎呀天哪，一旦我们犯了罪，失去了上天的恩宠，就一无是处，进退两难。 公爵脱下法衣，换上原来的装束，和彼得神父一道来到维也纳郊外。 全部的用意和计划，事情既然已经开始，要记住我的指示，事情要始终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路子进行。当然在案情发展当中，你也要随机应变。去吧，把 Flavius 找来见我，告诉他我所在的地方。另外通知 Valentinos、 罗兰和 Clasius， 叫他们把号手一起带到城门。首先是派 Flavius 来见我。 我马上去办。 哈哈， Valentinos 来得好快啊，我谢谢你。一会儿还有一些朋友要到这儿来和我们见面，我们一道走。好， Valentinos。 伊莎贝拉和玛丽安娜也按时来到维也纳城门附近。 我宁可说出全部的真情。本来控告他应该是你的事，可是他劝我这么做，他说这是为了掩护整个的计划，按他说的做吧。还有他还说，如果他似乎是站在另一边反驳我，我也不用奇怪，因为这是达到目的必要的手段。我真希望彼得修士来了。 来，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在那儿你们可以很容易地拦住公爵，使他不容易把你们错过。喇叭已经吹响两次，本厅庄严高贵的士绅已经在城门恭候，不久以后公爵就要进城。来，我们到那儿去吧。 在维也纳城外的圣泉，号角高奏，万众欢呼。安吉洛率领达官显贵们恭候在城门口，公爵容光焕发，奇迹般地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 久违了，我贤能的兄弟，我忠心的老朋友，很高兴见到你。 欢迎殿下安然归来。 我要向你们两个表示深切的、衷心的谢意。我已经询问过你的情形，而众人对你公正的治理有口皆碑。在颁发更多的赏赐之前，我要当众表示我的谢意。 微臣的今后更应该肝脑涂地。 你的功劳响彻云霄，我不能够只把他们在我的心里记起，他们应当刻在青铜铸成的纪念碑上，存住后世，永不被人忘记。把你的手递给我，要让黎民百姓看见，要让他们深信不疑，我这表露于外的礼遇正好反映我内心的恩宠。应当站在我的另一边，你们是我得力的左右膀臂。 现在正是时候，提高声音，跪在他面前 主持公道吧，公爵殿下。请您看一眼您眼前这个受害的姑娘，在受害之前我本是个姑娘，德高望重的郡主，请您暂时放下手头的其他事情，先听一听我冤屈受害的真情，为我主持正义，正义，正义啊，正义。 说你是怎么受害的，哪个方面，谁害了你？话要简短，这里的安吉洛大人可以为你主持正义，有话就跟他讲吧。 公爵殿下，那等于让我向魔鬼去求情啊，请您亲自听我控诉，如果听过之后您觉得不可信，我甘愿领受惩罚，否则的话就请您为我伸冤。听我说吧，就在这儿听吧。 殿下，他的神智我恐怕不太正常，他曾经为他兄弟向我求过情，他的兄弟按照法律已经处决了。 按照法律， 他怀恨在心，说话会很离奇， 非常离奇，但都是实话。说 Angelo 背信弃义，这还不离奇；说 Angelo 是杀人凶手，这还不离奇；说 Angelo 是奸淫犯、伪君子、蹂躏处女的恶棍，这还不加倍的离奇吗？ 哦，这已经是加十倍的离奇了。 这个人是 Angelo， 这总是实话，而这些离奇的事情同样是实话，是加十倍的实话。实话总是实话，无论怎么样的衡量。 把他轰走吧。嘿嘿，可怜的人说的都是神经错乱的话。 哦，公爵，我请求您，如果您相信死后灵魂还有永生，就不要听信我是疯子这样的说法，把我丢下不顾。不要以为超越常情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世界上最狠毒的恶人不是不可能看上去诚实、严肃、完美和公正，像 Angelo 一样。而 Angelo 本人虽然有这套礼服、勋章、官爵和仪仗，并非不可能是最大的恶棍。相信我，尊贵的殿下，我说的绝不过分，他比我说的更坏，只是我找不到词句。 说实话，如果他是个疯子，当然我这一点坚信不疑，不过他的疯狂里却有一种很奇怪的理智，一步一步的推理如此的合乎逻辑，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疯。你还打算说什么？ 我是一个名叫克罗迪奥的姐姐，他由于奸淫罪被判决了死刑，判决的人就是 Angelo。 我当时正在修道院准备发愿受戒， 我弟弟派人来找我，一个名叫卢奇奥的人被他派来了。 回禀殿下，就是我，是我从克罗迪奥那儿去找他，要求他去找安吉拉大人求情，赦免他可怜的弟弟。 确实就是他。 没有人叫你说话。哎，一点不错，殿下没人命令我不说话。 那好，我现在就命令你，你不要以为这是儿戏，等事情轮到你，最好求上天保佑，不要措手不及。 殿下不必为我担心， 该担心的是你自己。你注意吧。 这位绅士说了一些我要说的事。 一点不错， 可能没错，但是不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开口了，这就有错了。接着讲。 我去找了这个阴狠毒辣的摄政。 这可又是疯话了啊！ 请原谅，我是根据事实这样说的。 他总有的可说，事实。接着讲。 简单的说吧，无关紧要的事情不必细说，我是怎么说情，怎么恳求下跪，他又怎么反驳，我又怎么回答，这都占了很长的时间。我现在要说的是那充满了痛苦和耻辱的可怕的结局。他提出只有当我献出我圣洁的肉体供他发泄他放纵的兽欲，他才释放我兄弟。我内心反复的翻腾，姐弟之情终于战胜了荣誉，我屈从了他的要求。但是第二天早晨他的目的已达到，他居然下命令砍下了我弟弟的头。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事实上就出了这种事啊！ 上天作证，你这个昏了头的可怜虫，你满口胡言，不然就是背后有人指使，阴谋陷害这位大人。首先他的品德无可指责，其次如果他也犯有同罪，他又何苦苦苦地相逼别人，这不合道理。就是他真的犯了那样的罪，他也会一记度人地判断你的兄弟绝不会杀掉他的头。有人在背后支持你，招人真情，说是谁的主意叫你到这儿来告状的。 难道就是这样？我只求上天长官赏罚的神明交给我忍耐，让我能等到有一天这个被权势包庇的恶人被彻底的揭穿。上天保佑大人不遭灾祸吧，我的话不被相信，只能含冤一走。 我早知道你会这样，把他送进监狱。难道我能够容忍用这样的诽谤攻击我的代理人？一定是个阴谋。你的目的，你到这里来有谁知情？ 但愿他就在此地，罗德维克神父。 哪有这么个神父啊？哎，你们谁知道有个罗德维克吗？ 殿下，我认识他。啊，那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我很不喜欢他。他要不是穿着那身法衣，就凭他趁着您不在的时候骂您的那些话，我早就揍他一个了。 他还骂我啊？这可真是个好修道士啊，而且还唆使这个女人攻击我的代理人。你把他找来。 昨天夜里在监狱里头，我看见那个神父跟他在一起，那准是个不老实的神父，一个讨厌的家伙。 上帝保佑殿下，我一直在这里，我全听见了他们是如何的欺骗您。首先这个女人他就完全冤枉了您的摄政。要说安吉拉大人玷污他，不是哪怕是碰一下他的身体，简直是荒唐一极。 我也从来没相信过。 哎，你认识他所说的那个罗德维克吗？ 啊，认识，他是位虔诚圣洁的人，绝不讨厌也不爱管闲事，像这位先生说的那样。而且请相信我，绝不他说没说过您的错话，一点也没有说过您的错话。 殿下您相信我，他骂得厉害极了。 那好吧，到时候他会出面洗刷自己，但是目前他正卧病在床。殿下，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所以他亲自委托我，因为他听说有人要告安吉拉大人的状，所以到这里来代表他说清什么是实情，什么是伪造。对这些证词他愿意宣誓，而且要提出证人，使真相大白，他随时等候着您的召唤。首先这女人一定要为这位高贵大人恢复名誉，因为他受到了如此恶劣的人身攻击。我的证人